相聚，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若需要点平地，伸出森林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红色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一层透明。 就满天星火，向着日出方向飞。

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十一分，床前未关灯，仍回味个钟，一杯暖香槟，庆幸某人联同门外细雨，无言含泪送吻，是夜为我添气氛。零时十一分，门前着宵禁，难平静的心，你主角天真。等到世界灯火都转暗，还在最暗处听候谁的吻，用了最好的岁月去等，店里那一位却未有走紧，关了每个心神，宣播这个吻，有旁白声音讲我的伤感，为我解解困。零时十一分，仍然心不忿，仍然在空等，等足这一生。与别人将我过去写进这个吻，何时语气却带预言口吻。最好的岁月去等，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紧，关了每个心神，穿波这个云，有旁白声音讲我的伤感，为我解解。

是否看见，看见我？

喊不停的伤口，一路只想和你牵过手，微笑过闪烁路灯，也见过你和我轻轻走着，听听得见的沉默，沉默如果也可以承诺不难过，即使只有风经过，就当你在说爱我。如果早遇到就能一起变老，没拥抱也没亲吻也算另一种依靠，可是碰到他比我好，只有停在远处说声你好，虽然不可轻靠 是风远风远，它总是忽冷忽冷忽近忽远。

却联络，你是否忘记我？ 失去联络， 失去联络。有你的日子不知怎么过，分不清黑夜和白。